要这样可就别扭了。 第二天早晨你把这事忘了，高高兴兴要上班去。 哎， 一出楼道口，一看楼道口自行车烂泥挖沟全倒了，您管吗？ 那我一辆一辆给扶起来。 你刚都扶好了，有一小伙子不让你走。 怎么了？ 哎，我这车拔丝了，你得给我修下。 哎，你看看这车可不是我弄倒的。 不是你弄倒吃饱蹭，你管这个吗？ 这事儿办的，你说说。 告诉你，车坏了当我上班，你得负责任。 啊，行行，您也别着急，您骑我车上班去，我坐公共汽车，行了吧？ 你坐在公共汽车上，心里边高高兴兴。 哎，行了。 突然间上了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一孩妈妈上车了。你让座吗？ 当然得让座了。 你让座的心里边挺平衡。 哎， 不让座的心里边找不着平衡。 嗯， 要让咱一块让，要不让谁也不让。 那他又能说什么呢？ 说说话来能把你气死。 你说说。 看见了吗？你大个子为嘛给那孩妈妈让座？ 你说为什么？ 他就是为的站在人家后头，看人家给孩子喂奶。 你这忒缺德啊，你长不了肉，我告诉你吧，你这种人我告诉你 找不着别人找不着啊。 我就冲你这句话呀。 怎么着吧， 我连车我都不坐了。 是是， 我下了车顺河边溜达走行吗？ 你刚到河边怎么这么寸，有一姑娘掉河里头了，你救不救？ 那说什么也得救上来。 你把姑娘救上岸来，给她进行人工呼吸，这姑娘让你救活了。 这回能说我什么？ 哎呀， 嘿嘿， 这小子没那好心。这救上来是一闺女，要是一老太太，那至于死那么大劲吗？ 我你可太气人了！我告诉你啊，有这事儿吗？都 我这种事儿在社会上很少发生。 哎，没有最好。 不过我那天坐车还真碰见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那您在这儿给讲一下。 那天我由终点站上的车，我旁边坐着一位老大爷，开车不久，我一看这大爷打上呼噜， 睡着了。 睡你就好好睡吧。猛不丁一嗓子吓我一跳。 什么呀？一万。 哎呦，我大爷，您糊了。 哎嗨，哪儿的汽车上哪儿就糊了？你这 我糊吗？不是，您喊一万干嘛？我身上带着一万块钱，丢了，我的车底还俗了，一上车糟糟了。 哎呦，大爷丢钱了。 哎呦，我说老大爷，您千万别着急，究竟怎么回事？ 别提了，这不我们街道上沈大娘凑了一万块钱，准备是捐给希望工程的。 好事啊！ 让我办这事儿，我在车上把钱丢了，我怎么交代这个？ 他能不着急吗？ 哎呦，我说老大爷，千万别着急。我说朋友们，大家都听见了吗？老大爷的一万块钱在咱们这车上丢了。我坐这个车，我感到太不光彩了。 对， 是哪位拿的？请你把它交出来。就在这时候，后边站起了一大姐来，大概有40多岁，是咱们天津人，说话敞亮。哎，我说大哥，别做工作了啊，我琢磨的这钱既然拿走，都不可能给送回来。 也是， 我出一主意，保证能把钱凿子。 什么主意呢？ 咱上车的有一个算一个，扒光了衣裳翻。 这你可不行，您这怎么翻呢？ 那好办呐，男左女右分两本，男的翻男的，女的翻女的，闺女翻闺女，老娘们翻老娘们呗。 还是不能搜身。 哎呦，我说老大姐，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够搜身，还是让他自动的把钱拿出来。就在这时候，过了一个小姑娘，阿姨，你别生气，老爷爷，您也别着急，您不是给孩子们捐款吗？我这有一块钱，您先给他们送去吧。 您说这孩子多可爱呀！ 我说同志们呐，难道说我们还不如一个孩子吗？ 哎， 这么一个孩子献出的是一片爱心。是谁拿的钱？请你把他交出来。就在这时候，见后边站起一小伙子来，这小伙子满脸是泪，手里边拿着个小红包，颤巍巍的走到老大爷跟前。 老爷子，这一万块钱在我这了，